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嚟，浩浩汤汤啊！哎呀，弊家伙啦，点知原来上集补充咧都已经讲咗两节，佢都未讲完啊！咁但介绍大家咧睇好多套电影啊，包括呢个李连杰嘅第一套嘅《黄飞鸿》，即系徐克导演嘅啦，亦都包括咧系尼哥杰曼同埋呢个汤过老师嘅《Far and Away 大地雄心》啦，亦都包括咧就 Antonio， 我记得啦，叫做 Antonio Banderas， 同埋呢个非常之靓女嘅 Catherine Zeta Jones。啊、就拍的黑俠梭羅、啊、The Marks of Sorrow， 因為入面都有講到當時開發美國西部、啊、華工血淚史、嗯、其實很多年前呢其實已經有人傳了，就說、啊、吳宇森去了、就是、美國之後樣呢，其實呢就拍，其實吳宇森去美國拍第一套電影，我想你們不知道 了、 啊、他在香港那些什麼、叫做什麼英雄本色、啊、什麼喋血雙雄、啊、那些很出名啦，就是周潤發當時也是、 啊、特工隊啊， 唔係，未係。特工隊好猛嘅啦，第一套咧就係、是、當其時嘅荷里活嘅打仔明星其中一個，但係法國人嚟嘅，叫尚格雲頓嚇 ，Sean Van Damme 啊。咁尚格雲頓拍一套咧，佢就係好似咧係叫做係 Hard Target，Hard Target 嚇、嗯，誒係好硬嘅目標咁樣樣。呢、這個就吳宇森嘅荷里活嘅第一套戲啊。咁樣咧，第二套戲咧就叫做誒、好似係咪血？血型未冷，不是吳宇森的第二套呢，就是叫做、Face Off 呢就完全不同了、啊、Face Off 奪面雙雄就很好看了、啊、第三套呢就是 Broken Arrow 已經不記得了、嗯、Broken Arrow、啊、這個就吳宇森的，但當時很多人呢，即那時李安都 未起來、啊、就很多人就說、啊、周潤發又去了、嗯、周潤發去荷里活第一套是什麼，叫做血型未冷嘛，叫做 Replacement Killer 嘛，第二套是沒人認識的、啊、就叫做 The Corruptor、啊、但其實第二套是很好看的， The Corruptor， Corrupt 就是去、腐敗的意思、啊、腐敗貪污腐敗的，但我想說的就是當時很多人都有這個呼聲，就說哇不如這個吳宇森火拍周潤發拍一套中國人的即起鐵路的華工血淚史，而家係二十年前有多啦，廿幾年前傳，但係傳一傳啊，傳到今時今日咧都未拍得成，係真係好可惜啦嚇、啊。好啦，咁啊講嘅即係話，三藩市咧就叫舊金山，因為嗰陣時係掘金嘅，咁而家梗係冇曬啦，咩金都俾佢掘曬啦。咁但係後嚟咧就澳洲啊，即係 Sydney 以南嘅嗰、那個、Melbourne 啦，好多人都去過啦，墨爾本，咁、就叫新金山。咁但係另外咧，原來喺今次講翻南美洲啦，南美洲嗰個嘅西岸，即係向太平洋嗰邊咧，曾經亦都有一啲寶嘅。那些寶呢講出來都挺好笑的，是什麼呢？原來是雀仔屎、啊、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叫 Guano 呢？原來呢那裡呢是在個懸崖那裡呢，就是長年大月可能那幾百年 去種東西的 嘛，沒錯啦，因為那些是非常之好的肥田料、嗯，是的，你肥料嗰陣時未有化肥啊，嗰陣時未發明化肥 chemical fertilizer 嘅時期咧，咁樣咧啲人就發覺，哇，原來嗰啲係寶嚟嘅，因為佢係積咗都唔知幾多百年啊，過千年嘅啲雀仔喺個懸崖嗰度咧，喺度生生不息咧，就好多雀仔屎累積咗喺嗰度，咁就好似石頭咁，咁咧佢叫做鳥糞石，鳥糞石就叫 guano， 曾經咧咁啊大量開採啦，甚至咧周邊幾個國家為咗爭奪呢啲鳥糞石咧。是打過仗嚟嘅添，叫做鳥糞石戰爭啊，啊，咁啊幾有趣咧。咁當然咧，其實南美洲咧，當然就出咗好多即係重要人物咧，我哋香港人咧成日都見到佢個樣嘅。唉，所以你唔見都唔得嘅，你稍微即係留心一下新聞，你都會見嘅，就係、是、阿長毛成日著喺身，嗰、件衫。上面嗰個頭像係邊個啊？就係哲古華拉啦。咁哲古華拉咧就係阿根廷人嚟嘅。其實咧佢就係呢個四十年代出生。咁佢就係五十年代初，好似一九五二年開始咧就係好出名咧，同埋個老友記咧就係揸住架電單車就想話環遊呢個南美洲啊。咁但係當然就唔係完全成功，但係都去咗好多地方啊。由呢個阿根廷一路出發去到然後就去咗呢個智利，智利最後又北上去秘魯。咁咧，呢個佢好彩一樣嘢，佢就係自己由頭到尾咧有一本記事簿，咁、樣咧就寫日記啊。咁、所以嗰個咧就叫做 Motorcycle Diaries 嚇、就係呢個摩托車日記。後嚟就拍成電影，就係、叫做 The Motorcycle Diaries， 叫做哲古華拉少年日記。咁、呢套戲咧，我最少睇咗四五次啦、因為我好中意，好中意。唉、啊，記住啊！大家未睇嘅話咧，我極力推薦啦，《哲古華拉少年日記》啊。咁就當然後嚟咧，佢好似係咪一九六幾年就死啊？六十年代初日就死噶啦嚇，因為佢後嚟去咗玻利維亞打遊擊戰、 啊，佢係曾經五十年代末嘅時期咧，就幫呢個卡斯特羅咧喺古巴搞革命，即係1959年咧就古巴革命就成功嘅。啊，咁就即係建立咗卡斯特羅嗰個社會主義政權啦，係嘛？咁但係咧，佢本身阿根廷人嚟噶嘛，咁佢就其實當時卡斯特羅咧就極力想挽留佢嘅，根本佢就係 number two 嚟嘅，就係佢嘅副手，好叻嘅，即係佢啲行軍，因為佢又寫嗰本書係講打遊擊戰嘅，好叻嘅。咁但係佢就個即係你話佢嘅志向太大啦，咁佢話即係我唔想，即係我打完呢個遊擊。我係爭取咗古巴革命勝利啦，佢本來可以真係做高官噶啦，喺嗰度做高幹啊，佢唔做，即係佢要乜都得噶啦，即係卡斯特羅嗰陣時，佢繼續去世界搞革命，哇！真係，所以點解即係咁記得直敬仰？佢後嚟咧秘密係去咗非洲嘅，啊，好就喺剛果搞過嚟嘅，但係收尾咧又唔係好成功，就翻返去南美洲喺玻利維亞搞，咁但係最後咧就喺嗰度咧就俾政府軍圍剿，彈盡糧絕，最後咧就俾人殺咗嘅，嚇！但係當時玻利維亞咧其實冇咁叻。啊、能夠可以真係抵擋得到佢嘅，因為背後有美國撐腰，就係、是、CIA。其實 CIA 咧就即係有好多啲軍事專家去啊咁樣。 咩朱羅灣嗰度？ 朱羅灣就早啲啦、哦。啊，唔係早啲，應該話咧朱羅灣係遲少少啲嘛。即係古巴嘅朱羅灣事件咧，就係佢1959年咧，佢成立政權嘅時期咧、美國啊就發動一啲咧嗰啲異見分子啊、即係古巴嘅異見分子有啲逃離咗去美國咧、就同埋有啲人咧即係話想話去反攻。其實呢個是一個鬧劇嚟嘅，因為是完全失敗的嚇，佢哋唔知秘密咁運啲人去啊，就想話推翻卡斯特羅嘅政權啊咁樣樣，但係好快就俾人遷滅咗啦。咁呢個叫 pick off base 嘅 incident 啊。咁但係當然之後隔幾年咧就出名啦，就係、是、古巴飛彈危機啦，就係、是、因為當其時咧就係、是、蘇聯咧就想話咧就擺啲飛彈。在古巴那裡、哇，美國就緊張到不得了，因為你知道古巴 北約那裡搞的，美國在北約那裡搞，然後蘇聯就 沒錯了，沒錯了，你說得好厲害了。其實因為呢他就蘇聯就不抵得嘛，他在歐洲這個北約呢就樣東西針對著他嘛、他就作為一種的即報復、或者姿勢也好，他就在古巴到嚟去擺飛彈啊嘛，係，所以其實咧，如果你睇翻歷史咧，哇，證明 Thomas 真係好嘢，有睇歷史，其實係即係都係你話先聊者賤咁樣算啦嚇，咁、其實。其實都是美國先撩起先嘅，咁但係你知啦，美國就真係個口大啊嘛，夠惡耶啊嘛，咁佢俾人嘅感覺就話，哇嗱呢個就蘇聯咧就擺啲飛彈喺古巴咁樣樣啦，就將個責任擺曬喺古巴嗰度，咁於是咧就最對佢全部進行呢個咁樣嘅封鎖啦，海上封鎖啦，咁啊就要佢逼佢撤走，咁大家咧就。即係叫僵持不下咧、就差可以話第三次世界大戰咧，差唔多係一觸即發嗰陣時，就金乃迪嘅時代。亦都有一套電影拍過嘅、就係、是、奇雲高士拿。但係奇雲高士拿就唔係做總統啊，佢就有另一個人扮金乃迪總統。奇雲高士拿就係好似啊，我唔記得佢做咩啦，即係其中一個幕僚長啊，定係其中一個咩啦嚇，即係嗰啲高級白宮啲人員咁樣啦，都值得睇嘅，叫做《危機13日》咁上下嘅，係一套電影，英文死啦，唔記得咗添嚇。即係你上網查一下啦，講古巴飛彈危機 （Cuban Missile Crisis） 嘅嚇、好啦，咁啊，亦都最後講一句咧，就係話好似而家我哋揾恐龍啦，咁我哋突然間一去咧，就去到咧人類未出現嘅咯嚇，因為恐龍同人類咧係完全冇 overlap 嘅。你話恐龍大戰即係人類大戰乜乜恐龍 咧？我想問一下咧，而家雀仔咧係咪已經肯定咗係 肯定嘅啦，係恐龍嘅後代嚟嘅，冇爭議嘅啦，冇爭議嘅啦，係啊，即係從呢個考古學同嗰個化石啊，從個 DNA 啊咁樣樣咧，其實。我哋而家全世界嘅鳥類咧係恐龍嘅後代嚟嘅、即係其中一族嘅恐龍、恐龍有幾多種？有幾種嘅咁樣樣。咁所以都話侏羅紀公園，唔係侏羅紀嗰套電影啊，最結尾咧，佢哋上咗架直升機，然後直升機度望出去，見到有啲雀仔飛緊咧。其實史蒂芬史畢布咧係有一個含義喺度嘅。其實佢話根本恐龍已經有後代啦，你仲搞乜鬼又要將佢復生咧？咁樣樣係嘛？好啦，咁樣咧但我想講嘅就好似話，而家世界上揾到最大最大嘅恐龍嘅骸骨咧，好似喺南美洲。我唔係好敢肯定，我隱約記得係，因為以前揾到嘅就話最講特別係肉食嘅。肉食嘅以前就個都話霸王龍啊嘛，我哋叫做T-Rex 就簡稱啦嚇、叫呢個Tyrannosaurus 咁上下噶嚇，即係 Tyranno 啊，即係一個暴君咁解啊嘛嚇，呢、個Tyrann 有人讀 Tyrann 啦係嘛，叫 Tyranny 咁就即係一個暴政啦係嘛，咁啊 Tyrannosaurus 就一個即係霸王龍啊，簡稱 T-Rex 啊，但係咧 T-Rex 咧其實而家咧已經係俾人即係。逼供啊！即係已經係都起碼超過10年啦。 都幾肯定啦。而家嗰啲古生物學家啦就話：，唉 ，T-Rex 有排都未輪到佢啊！即係如果講肉食嘅恐龍嚟講咧，而家已經有啲係勁過佢、大隻過佢噶啦。 喺海度嘅， 唔係陸地啊，講陸地啊，陸地嘅。咁好似就喺南美洲啊嚇，咁啊唔好記得。好啦，咁樣咧就真係要爭取時間咧，就翻翻到今日嘅主題咯。咁啊主題咧就係講大數據嘅。咁但係大數據咧就我就今次真係想話。透透啦，都講到口水乾乾地啦，係嘛？因為阿 Jeffy 咧，佢都係喺 IT 嗰個 feel 嘅，咁不如由阿 Jeffy 嚟幫我哋介紹一下，即係乜嘢叫大數據呢？ 哦，咁其實雖然咧，我係呢個 IT 嘅 feel 啦，咁如果話我係因為 IT 呢個 feel 咧，而去對呢個大數據係比較了解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咧應該話係我哋只要一個現代人咧，咁應該同呢個大數據嘅相關咧係更加大嘅。係啦，因為其實我相信咧，我哋每一個人，任何一個人咧，咁完全你就算你知或者唔知咧，你都離唔開呢個大數據裡面嘅裡面活喺大數據裡面嘅，係啦。咁其實大數據係咩嚟嘅咧？其實咧，如果話其實我哋人類咧，其實由頭到尾咧，即係有文明啦。咁其實我哋都不斷去用數據呢一樣嘢嘅，即係話離唔開數據分析呢一件事嘅。咁其實。是不是我們說真的有個大數據呢？只不過是就說以前呢，人類可能呢對一個數據的掌握能力，譬如說你收集啊，譬如說你去做一些分析的話呢，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嘛。就是因為你以前呢，就算你可能現在才有電腦，未有電腦之前呢，你可能用一些打卡的方法，最初型的方法呢，那都叫做一個大量收集數據嘛。那其實你處理一個數據呢是非常之困難的。那但是因為有了現在電腦之後呢，那你是可以有一個很快速啦，好真係好好容易就可以處理到好大數據能力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係咪真係講話係用大數據呢個名咧？其實就唔係話咁準確嘅。我就認為咧，因為只不過因為而家現代咧係有一個好容易處理到大數據能力，應該話係一個大數據時代。咁樣咧去形容咧呢件事呢、這個 big data 呢一樣嘢係比較好少少嘅。即是说是现在的现代社会呢是会去处理这个大数据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了。 不是的，但本书说 data 是 too big to deal with 的、说大到做不到东西、 Jeffy 就是这样的意思咯、他就说之前做不到， 是的，没错， 现在做到， 那当然如果做不到就不会有这么热潮、 其实都是做不到，不过是一个过程咯、即是我人类是会将来一路迈向呢更加能够处理到大数据咯、处理到所有的数据咯、所以其实我就认为呢，如果这样讲话这个大数据是什么很新意的东西呢，其实又不准确的。只不過是講緊，因為而家咧，我哋開始處理數據能力咧，就可以去到好全面啦。咁講，如果再講得簡單少少，就係話，因為之前我哋譬如話就算現代啦，你講人口普查呢啲嘢咧，我哋好熟悉嘅一種統計方法咧，係講緊一種攞 sample 嘅， 係 係啦。咁你攞 sample 取樣， 冇錯，取樣咧去研究一啲譬如話民調啊。 係啦，香港人最熟啦。 冇錯啦，你想知道啲民調咧，其實我哋係用一個樣本嘅方法咧，去攞呢個咁嘅數據去分析啊嘛。咁但係其實而家呢個時代咧，因為我哋已經能夠去對數據掌握係非常之犀利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超越過呢、一種咁嘅傳統嘅方式。我哋甚至乎咧係可以用一種方法係直情我哋可以攞曬全部嘅數據，即係我哋有能力做得到呢咁嘅事。 咁其實某程度上咪就係我哋所講嘅公投咯。 係啦，冇錯。但係佢個公投有少少唔同。即係佢呢個大數據時代仲有一個元素嘅，就係話咧，因為咧我哋而家呢個世代咧，就係其實好容易譬如話唔知道阿 Thomas 你有冇玩咧一啲譬如話一啲運動嘅手帶啦。 哦，係係係啦，而家好多人都係啦，戴住啦。 係啦，其實呢啲係啲例子，就係話咧，而家呢個世代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咧，係將人類好大部分嘅行為去量化嘅。即係話你咧，甚至乎你嘅一舉一動啊，你瞓覺啊，你行路幾多步啊，其實你都可以能夠 每日行一萬步啊嘛，而家啲人話。